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新常态新亮点，输出管理和经验，拓展会展产业版图，首都会展金字招牌走向全国。 本周京城天天有雨，雨热交加，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左右。 无需预定早晚高峰运营，本市将开通公交快速直达专线。 本科二批录取院校今天二次志愿征集，137所二本高校降分补录。 本市打造海绵式公园，11家市主公园每年可利用雨虹360万立方米。 本市将每月公布区县环境卫生排名，市民人人可当环境评委。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立足新常态，实现新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2012年以来，隶属北辰集团旗下的北辰国际会展公司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领军企业，主动转型，凭借资深的开展办会经验，采用输出管理的模式走出京城，把展会开到了全国各地，也让首都会展的金字招牌在外地变得响当当。如今，北辰集团负责连云港大陆桥会展中心、珠海会展中心、南昌国际会展中心、杭州奥体会展中心等当地最知名的会展场馆的运营管理，并在一步步扩张会展产业的国内版图。这些会展项目如星辰般分布于全国，也让首都会展金字招牌走向了全国。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卫戍区日前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八一期间双拥工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广泛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通知要求，驻京部队要大力开展科技援建、军民共建活动，继续做好扶贫帮困工作。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要切实落实三严三审要求，务实节俭组织各项活动，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延安，一座中国西北的普通城市，宝塔山是它的标志。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指挥全面抗战的指挥中心。党中央在延安窑洞中做出的决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张楠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走在延安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很多历史遗存。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这里运筹帷幄，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座中国西北并不算很大的城市，也从此成为了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圣地。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玉。 延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把它概括为3.2地一区，3.1落脚点谋发展，2是转折点。8年抗战，共产党也由幼稚种走到成熟，出发点走向全国胜利点。2地呢，沿精神的发祥地。2个地就是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地。1区呢，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 这个石窑他们一般建造的面积大概就是3×6，18个平方米，一孔窑洞，大小都是这样子的。 窑洞是山西、陕西地区民居的主要类型。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的每一步战略，通过新闻工作者的一字一句、一语一言，从窑洞中传遍大江南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在这期间建立起来，成为了党中央的喉舌。延安新闻纪念馆讲解员牛文新说， 将电台设在了延安西川的王皮湾，在村对面的石崖上凿了2孔石窟作为机房，另一孔是动力间，用一部破旧汽车的引擎作为发电机提供电源，又在村里呢挖了2孔土窑洞作为这个播音室，另一孔是预备间，洞口挂有边区生产的毛毯。于1940年的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发出了第一声。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 声音向远方传递，身边的军民群众是胜利之本。毛主席曾经在延安枣园为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祝寿，后来也被传为佳话。延安枣园革命旧址讲解员袁建立说， 在43年2月19日的时候，把我们枣园乡上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请到这个地方为他们集体祝寿。当时我们主席呢向每一位老人都敬了酒，那其中有一位老人当时就激动地拉住咱们主席的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主席当时就笑着回答道，孙老敬贤，应当应当。而且在饭后还送给每一位老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贺寿礼品，并且请他们观看了列宁在10月的一场电影。这是60岁以上老人第一次，平生第一次看的电影。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医生柯立华在到达延安见到了当时的景象之后不禁感慨，延安，20世纪东方的耶路撒冷。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玉说， 说延安是革命圣地，这是它的历史形成，不是我们人为要把它拔高。延安的小油灯照亮了抗日战争的航程。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7月26号，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同年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相关文物吸引了不少观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这个是前进报社印发的美英中对日所提无条件投降公告，也就是波茨坦公告的全文，这是原件。 透过这张镶在玻璃框里发黄的写满红色竖板字的传单，记者仿佛看到了当年人们的欢呼雀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保管部工作人员陈亮给观众做着讲解。 波茨坦公告因为它是英文，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是不懂英文的，当时这个前进报社就印发了一批这样的传单。那么它其中的第3条就确认了开罗宣言必将实施。那么开罗宣言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台湾澎湖中国东北必须要回归中国，还有一个就是限定了日本的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9州4国以及我们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波茨坦公告英文原版和1943年12月2号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开罗宣言原版报纸都在抗战馆陈列着。今天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国际法文件的珍贵和重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认为，即使日本现在拒绝承认这份文件，波茨坦公告它作为国际法律文件的权威性不会改变。 当时的环境下，中美英苏几个国家共同签署了26个宣言，这是代表了国际正义的一方，而日本、德国、意大利是法西斯轴心国，代表了邪恶的一方。联合国的创建就是要防止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世界性的大战而创建的。 上个周末，闷热的天气让人感受到伏天的威力。本周雷阵雨依然是京城的主角，天天有雨，而且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左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上个周末，伏天的闷热劲儿一起，人们的感受是酷热难耐。继周六最高气温达到33度以上，周日午后城区最高气温上升到36度左右。随着南郊观象台观测气温定格在35.2度，昨天也成为今年以来第三个高温日。上个周末，京城的降雨稍微停歇，除了西部和北部山区有零散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对城区影响不大。不过，本周雷阵雨又将频繁袭击京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将出现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夜间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量级，出门的朋友要做好防雨的准备。而此后也是每天一场雷阵雨的节奏，本周雷雨天气较多，而且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大风和冰雹，出门需要注意防雨防雷。同时，雨水也不能阻挡盛夏的升温脚步。随着空气湿度增大，这周京城开启了高温闷热模式。除了周六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9度，其他六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雨热交加，天气闷热，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首批公交快速直达专线有望本月试点运营。市公交集团介绍，这种快速直达专线车将在早晚高峰期间运营，重点围绕快速通勤走廊设计中长距离快速专线，围绕大型商务区、居住区和地铁站设计短途快速专线。所有车辆都使用配备空调的公交车，走公交专用道。和商务班车不同的是，乘客无需提前进行预定，只需要到指定的站点，按照指定的时间乘车即可。 新闻广播消息，为增加广大考生录取机会，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录取线下志愿征集信息。志愿征集工作将从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这意味着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以内的考生将有机会上二本。文史类507分、理工类475分以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都能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征集志愿为平行志愿，考生可以选报5所志愿学校，每所志愿学校可以选报6个专业，并填报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征集志愿录取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学校投档，由招生学校审查录取。本次征集志愿的招生学校共计137所，招生计划1696人。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夏红，女，1977年出生。减脂能手，慈善义工。他7岁时因车祸失去双臂，顽强乐观地用双脚学习、生活、运动、创作，曾4次参加全省和全国残运会，获得3项冠军。他自学完成了初高中课程，并成为广告设计专业的正式大学生，成为减脂能手，还获了大奖。他还经常参加慈善协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帮助别人。 陈建生，男，1967年出生，丰台区南苑乡南苑村党总支书记。2004年，经商多年的陈建生资产已达1000万，可村里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为带领村民致富，他毅然舍掉自家生意，回村当起了村官。2014年，南苑村总收入已达1.88亿元，6年间增加了10几倍。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民们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为此，陈建生几乎投入了个人所有精力。 王元华， 男，1962年出生，当过铁道兵，后成为中铁建工人。他六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疾病缠身的徐老汉夫妇。自从偶然相遇，一见如故之后，他就每天都赶到徐老汉家中，帮助他做饭菜、收拾家务，给他老伴做腿部按摩。王元华还无私协助工友攻克技术难题，热心帮助左邻右舍解决困难，被称为热心医哥。 王怀静，男，1963年出生，他是门头沟区沿河城邮政所唯一的职工。20年来，他每天骑车驮着几十公斤的邮包到所属的15个点投递报刊信件。有的地点他要推着车爬到半山腰，寒冬腊月，香风上行，狂风刮得自行车乱窜，但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接到过一份投诉。他还帮村民购物寄钱，从不嫌烦。 赵武，男，1972年出生，石景山垃圾清运队抽运段管工队长。他熟悉全区污水管道情况，凭经验判断和查找出污水管线坍塌近200处。他练就处理地下管线堵塞和寻找污水井的绝活，遇到突发情况随叫随到，并设法节省设备和器材。他在工会帮助下编写了赵武工作法小册子，作为全系统培训工人的基本教程。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城市广播年度大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今天再次启动。本次对话主题为迎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考，破解北京大城市病难题。市发改委、规划委、市交通委、市民政局等10家政府部门一把手将在节目中解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市民共同探寻解决大城市病的出路和办法，回应社会热点与百姓关切。今天起到8月7号，每周一到周五7:30到8:30，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市民对话一把手。 下雨不会形成地表径流，山林公园增加了水体景观。面对接连而来的降雨，市属公园通过工程改造，充分利用雨水，显得更加郁郁葱葱。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目前11家市属公园年均雨洪利用总量可达到360万立方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绿地植被春秋冬季需要浇水，夏季也往往由于降水的不均匀，不时的要灌溉绿地。在象山公园蒙养园附近，原本的一片600平方米左右的绿地，现在变成了一片集水小广场。公园绿化科的工程师葛宇轩告诉记者， 水通过自然径流，再通过一些截拦，就到雨水模块里边了，再通过净化处理沉降到清水池，就可以用泵提升出来，就是各种用途吧。 这项工程是北京市科委和市公园管理中心的科研课题，香山公园雨水及地表水收集利用技术示范的一部分。具体内容包括山林集水、景观提升和生产生活用水提供3个部分。葛宇轩说，工程今年完工以后，全年集水可以达到7万多立方米。 这些水可以提供6万平米的绿化全年用水，也可以供给一个采用雨水冲厕的卫生间全年用水。 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表示，中心非常重视集雨节水工作，近年来在市属公园中安排建设了很多集雨工程。 今年呢，我们又在市属7个公园共安排了12项节水跟节能的一个改造，主要针对公园的喷灌设施、绿地径流的基础环境的一个设施的改造，特别是像香山的雨洪利用，不光是丰富了公园的一个景观，那也使山林公园尽可能多的将水资源能够利用起来。 通过多年的努力，市属11家公园已经形成了公共场所综合防涝体系。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市各区县的环境卫生排名今后将每月公布，并邀请市民做评委，如果发现环境脏乱差，可以用手机随手拍。 通过微博举报，也可以拨打12319热线举报。市民举报将影响区县环境卫生考评排名。 记者昨天从首发集团了解到，本市高速公路收费车道系统开始升级，将安装车牌识别系统。目前京藏高速已经准备就绪，月底将首条全线安装这一系统。本市其他高速公路车道的系统升级工作也即将进行。 根据北京市食药监局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市商场、超市、便利店、食杂店等流通环节共抽检食品样本2525件，发现不合格样品涉及蔬菜加工品、茶叶、水产加工品、其他乳制品、白酒、方便食品、无糖食品、豆类、食用油9个品类，不合格食品已经全都停售下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2号，本市二手住宅合计签约98916套，比去年同期上涨99%。预计今年全年全市二手房成交量将达到20万套左右。 缤纷中国北京王府井中国民俗文化中心昨天揭牌，它以推广展示中国民俗文化成果和产品为主题，是国内首个集地方民俗文化展示和经济文化信息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成为王府井百年商业街中一个独特的文化亮点。 第三届放飞梦想北京诗歌朗诵大赛昨天结束，共吸引了18000多人参加。本次大赛以中国梦为主题，重点突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内容，抒发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畅想，展现了时代主旋律。 北京肿瘤医院超声科首席专家陈敏华在自己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需要装心脏起搏器时，却毅然选择了放弃。原因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会干扰他为病人做射频手术。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将播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候选人陈敏华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东北部、东南部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北部大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天桥南里和北里社区7层楼房该不该装电梯？居民申请信息公开。暑假期间，北京一日游投诉增多，旅游委工作任重道远。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热线上周报道，在西城区回迁房社区天桥南里和天桥北里，一些6层的复式房屋被卖给了2家，大概有33单元的近百户业主实际上住在了7层，而且这楼一爬就是10多年。而按照住建部1999年颁布实施的住宅设计规范，7层及7层以上住宅必须设置电梯。楼房的性质该如何认定？几位居民到北京市规划委申请信息公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要想弄清楚天桥南里和北里的楼房该不该装电梯，就必须了解楼房设计到底是七层还是六层。7月22号下午，记者跟随洪先生等一行四人来到位于南里市路附近的北京市规划委，申请房屋信息公开。在该窗口受理申请的是一位中年女士。 你要申请这个的什么呀？这楼的什么呀？ 我们想看他当初规划设计的报批的一个文件。 除了需要一栋楼内六层和七层的设计图，居民们还想拿到 B1 和 B2 两栋楼整体报批的文件，但是因为建筑规划设计是一个专业领域，一般市民在申请信息公开的时候，只是大概知道想要了解的内容，很难知晓可能申请到的文件名称，更何况是老人。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出面帮忙沟通。 我们不光申请这就是六层七层的，就是第二这一栋楼。 天桥南里。 什么呀？天桥南里的？天桥南里是？ 就是 B1 B2。 对，就 B1 B2 这几栋楼的当初他们的那个规划的一些文件。 两个楼的什么呀？ 就是您那能有什么？ 我不能说我这有什么，你得你要什么我。 您至少给我们一个单子呀，我们知道您有什么，我们才能选呀。 那没有。 您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提出这样的需求，您不停的质疑我们干嘛呀？我们依法进行信息公开了，您就按照咱们那规章制度，我们提出来什么？ 那你填表吧，我不跟您说了，你填表吧，你愿意怎么填怎么填吧。 后来在记者的要求之下，一位年轻的男性工作人员受理了申请，在他的指导和建议下，居民顺利填写了表格，申请了需要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以及相应的楼层平面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这12字虽短，却也道出了老百姓办事中的辛酸苦辣。这次申请的信息要到8月中旬才能够得到具体文件，到时房屋规划的到底是几层，六层的复式为什么能够发出两个房本，如果是违规建设的话，卖房所得的数千万款项又去向何方。新闻广播会持续关注。 北京是全国热门的旅游城市，每年暑假都会有大量游客到故宫、长城、颐和园等景点参观游览。不过低价揽客、强迫购物、假冒正规旅行社等手段让不少外地游客防不胜防。近期在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接到的投诉中，一日游乱象仍然是投诉的重灾区。来自新疆的林女士说起自己的经历就非常气愤。 我们去了好几个城市，真的北京给我们的印象是特别差的。 您是从哪个地方到北京来玩的呢？ 我是从乌鲁木齐先去了三亚，然后去了长沙，然后再去了北京。北京是我的最后一站。 好的。 因为我每年暑假都会带孩子出去玩，两个孩子都特别失望，说北京怎么这样子。虽然我们是在新疆，但我们这儿的旅行社也没有这样，导游啊旅行社啊，这么黑的，没见过这么黑的。 当天，李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王府井青春假日旅行社的门店报了八达岭长城13陵一日游的团，本以为能够比街头发小广告的正规些，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到了是那个叫什么水关长城，哎，只逛了50分钟就叫我们走，现在去13陵，好吧，那就去13陵。结果也没到13陵的定名，只是在13陵周边有一个什么玉器厂，就开始购物。还有个最主要的，就一上车吧，我们快到长城的时候就让我们交钱，每一个人另外交150，如果不交这个钱就下车。 从今年3月份以来，新闻热线也持续关注了北京一日游市场的乱象。今年两会期间也曾经采访过北京市旅游委主任宋宇，他对于北京非法一日游的乱象曾回应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么多年发展到今天呢，就是正规的旅行社在这里边找不到盈利点，非一日游呢它是低价骗你入团，然后再去让你通过购物回扣再达到它高价的时候。 当时宋宇主任曾信心满满地表示，非法一日游的治理今年可见成效， 一直在这是这个顽疾，但我相信至少在今年应该有所成效。 如今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半，从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接到的投诉数量来看，旅游委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游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游轮产品，刷工研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